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今天我们要再继续来跟大家讲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这本书。上一次讲完第一章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像香奈儿一样勇敢。我个人是非常敬佩香奈儿的，因为不要说像我们外国人到巴黎来闯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就算是法国人要从乡下然后到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来闯荡也是不容易的事。那香奈儿当时不但自己一个人来闯荡，而且还混得有声有色，真的是非常的勇敢。我觉得光是这点，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的勇敢，或是说面对情人死亡的勇敢，或是到七十几岁还在重新开店这件事情的勇敢，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也让我激起了斗志，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那我今天呢，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章节。第二章的标题是香奈儿是一个忠诚的朋友，然后呢，下面就引用了一句香奈儿曾经说的话，他说，我不要求别人爱我，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字，我也不喜欢别人，我很少喜欢别人。我们说的喜欢或是爱，是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一个人，很少有人真的喜欢这么奉献。接下来文章写道，1909年的春天，可可到了巴黎，他决定将他乡下的好朋友们也带上巴黎。有很会做帽子的露西安可以在技术上帮助可可，露西安的姐姐安东奈特和可可的好朋友阿德里安，他们的友谊带来了财富。很快的，口耳相传，客人们纷纷涌至，订单多到接不完，连工坊都变得太小了。1919年，可可成了小姐，因为她刚失去她毕生的挚爱，小姐也是被她解放身体的女性客人们对她一致的称呼。这时候好险有朋友们，香奈儿和米西亚和约瑟一起度过了悲伤的时刻。米西亚是一个斯拉夫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缪斯和让人开心的朋友。她是普鲁斯特的缪斯，弹了一手好琴，还是画家罗特列克和维亚尔的模特儿。米西亚让可可喜欢上意大利和俄罗斯芭蕾舞，更重要的是她把她的朋友介绍给可可。这些朋友是考克多、史特文斯基、毕卡索、拉威尔，还有创办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达基列夫等等。加宝利亚·香奈儿不只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也成了这些艺术家的裁缝。他曾经为默剧大师杜兰和考科多制作舞台装，也因为这些朋友，他成了艺文的资助者。他资助史特文斯基的《春之颂》，并收留史特文斯基一家人，帮助考科多戒毒，并偷偷地为糖尿病在威尼斯去世的达基列夫的丧礼出资。我们看到香奈儿的作品影响到他很多有名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的朋友，像科比伊、Charlotte Perriand 这些。和这些建筑师和设计师一样，香奈儿在功能与造型间寻求平衡，去掉多余的，并用手边可以获得的材料创作。接下来的文章小标是可可与威尼斯。在香奈儿的挚爱 Boy 车祸身亡之后，香奈儿陪米西亚和他的先生去威尼斯。香奈儿在赞叹中发现威尼斯是一个艺术之都，神秘的宫殿、极静的教堂、美术馆的秘密等。威尼斯震撼了香奈儿，也安慰了他的心灵。威尼斯也成了他一辈子的灵感来源。米西亚夫妇教香奈儿分辨不同的画派，学着看威尼斯画派三杰丁托列托他的画作里的丰富的色彩。这三个耀眼又特别的人在威尼斯的运河间，在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工坊和阳光下的西湖间穿梭。香奈儿对象征事物很敏感，他被象征着威尼斯的狮子所感动。威尼斯的狮子是这座城市的徽章，也是香奈儿的星座。威尼斯色彩丰富，金色的穹顶、徽章与十字架，镶嵌着马赛克与拜占庭华丽风格装饰的圣马可教堂。透过米西亚夫妇， 生意兴隆的香奈儿服装店老板接触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到了闪耀的社会阶层，认识欧洲各国的贵族。香奈儿让威尼斯到丽都岛的海水浴场都变得时尚，海滩浴袍、白色套装，香奈儿是这一群上流社会人士品味的保证。他们喜欢香奈儿的自由与大胆，在威尼斯的海滩，在圣马可广场著名的佛罗里安咖啡厅的露天座位，或在举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香奈儿化身成光彩夺目的威尼斯，让报纸上对他的报道引起了许多的回响。当香奈儿不在威尼斯，他将自己在康朋街的住所改造成威尼斯，他将巴黎的公寓用狮子、巴洛克天使、水晶、雕塑托盘等装饰，让威尼斯的艺术精神能够伴随着他，永远给他创作上的灵感。接下来是教练的建议，如何深耕一段友情。为了开怀大笑、大声痛哭和朋友交流，友情是我们健康生活中不可少的。友情既简单又复杂，交友的方式完全看对方的素质与个性。我们可以将友情分成三种：患难之交、酒肉朋友和利益集团。认识眼前的朋友与你的友情是哪一种，这非常的重要。然而常常见面、经常相处或一起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这都是加强彼此友谊的方法。因为友情也是陪伴、理解和倾听，花时间打电话给朋友或留心一些小事情，像不要忘记对方的生日、常常问候，尤其是一起做一点什么，都能够深耕友情。友情是彼此信任，我们可以和朋友说一些我们无法和家人或另一半说的事情，和一个朋友我们可以敞开心房说真心话。另外，就算不是这么容易，与其改变朋友，不如接受朋友的不同，这样朋友们会更喜欢你开放的态度。不要试着说服他人觉得自己有理或是自己才是对的，因为友情的好处就是有着彼此价值观的不同或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这些不同都不会影响彼此的友情。总之，友情是必要的，而且就像爱情关系里一样，需要经营，要适时的跟朋友说自己很在乎对方，很喜欢对方。但是不要搞错了，维持友谊很重要，但是是健康正常的友谊。因为所有的友情与关系可能都有很多面，这通常才是让我们成长的。因为要获得就要付出，我们也要将一部分的自己转换成同情、欢喜或支持给我们的朋友。同样的，朋友的陪伴也能够让我们感动、开心与舒服。然而友情需要借由一些彼此的行动、语言和感情来滋养与茁壮。首先无疑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同样的尊重与善待对方，这应该是我们交友的指导方针。而适当的选择朋友才是简单又好的方式。交友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接受与支持，对朋友表现出你关心他，不只是在言语上，还有行动上。还有避免过多的批评，当你的一位朋友跟你说他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抛弃己见，支持他的决定，但永远保持适当的距离，并能够在朋友可能陷入危险时提出忠告，这样才能让朋友用他自己的方式绽放他的人生。我们在朋友喜悦时倾听和接受他的分享，同时耐心、友善与幽默地回应他们的喜悦。但是在所有稳固的友情中，一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时请准备好妥协与尊重朋友的想法，试着让自己很快地原谅，并且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友情就和其他的人际关系一样，当自己被一些负面的情绪纠缠时，就会伤害这段友谊。所以让朋友做他自己，而不是做你想要的样子。最后，宽容善待自己。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这就不是当好朋友的时候。如果你的朋友也是一个善良而聪明的人，他就能够理解你的生活也会有问题，会有一些事情需要担心。发展与维持丰富且长久的友谊是一个挑战，但是是值得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第二章，香奈儿是一个忠诚的朋友。我觉得香奈儿他是不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在职场里面其实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有很多贵人朋友的人，因为从他的第一个情人带他离开的村庄，然后后来 Boy 带他到巴黎，然后 Boy 死了之后呢，又换米西亚当他的朋友，然后介绍他很多艺文圈的重要的人士给他认识，其实基本上是贵人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他有很多贵人的同时，其实我这里面的确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他也是这些人的贵人，因为他资助了很多的当时的艺术家或是音乐家。不过中间也有提到就是史特文斯基这个就有一点点值得非议了，因为他不但赞助他，然后把他接到他们家里来住，同时也跟他发展了一段婚外情。婚外情其实是史特文斯基当时是有妻子的，带着妻子去他家住的，那可可香奈儿还是跟他发展出一段关系。这个在我记得几年前有部电影就在专门在讲这一段关系啊，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道德魔人就不太适合，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反正不是你自己，它就是一个罗曼史这样子来看的话，还蛮精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三章，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的第三章的标题是香奈儿相信他的直觉。然后一开始用了香奈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既然我的传奇那么成功，那我祝他长寿安康。基本上我觉得香奈儿讲话真的是一个又毒又辣的人哦，就是他说我的传奇那么成功，那就希望他可以就是很长寿继续下去这样。那我们来读看他的主文写了些什么。主文写说，香奈儿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爱做梦，而且孤独，所以她听信自己的直觉，而这也是拯救她的原因。透过符号与象征的世界，她建立一个自己的天地。她一生都喜欢墓园和教堂的寂静。小时候，她注意着家乡奥维涅的乡野，以观察和感受大自然和人。他既虔诚又是无神论者，在他孤儿的童年，他创造了一个内心世界，并让自己深陷其中。他始终相信他父亲会回来，而且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充满信心。他的一生都运气很好的遇到一些对的人，这多亏了他异于常人的直觉。最初是在花亚略，在他的情人，而且是他一辈子朋友巴尔松的城堡，他结识了名人艾蜜莲。他后来帮助香奈儿在巴黎开店。不久后，他进入了米西亚的社交圈，就是史特文斯基的缪斯。而米西亚是香奈儿唯一的朋友，两人的默契让彼此成为知心好友。香奈儿曾经这么说过米西亚，他说，别人的忧伤吸引米西亚，就像是某些被香水吸引的蜜蜂。而直觉也在香奈儿的创作中，展现了他女性的欲望和解放女性，以及预料新的时尚流行。多亏了他的直觉，写过没有时间讨厌你的保罗·莫朗说他是灭绝19世纪风格的天使。接下来教练怎么建议让自己的直觉更敏锐呢？德国作家冯塔内曾经说过，试着用心去思考，并用灵魂感受。一直以来，这个社会都在抑制我们的直觉，要我们当心自己的感觉和情感。我们被要求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建立自己卓越的理性世界。然而，当我们改变我们已有的感知的时候，这个世界也改变了。如果有些事情是超自然的，那也就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开发与了解。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发展自己的注意力与敏感性，因为有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天生的隐藏在我们深处的能力。如何探测我们的直觉？我们可以用一个规律的训练，看不见的开发方法和倾听我们的敏锐的感受来发展我们的直觉。当你听到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的时候，请认真对待它，因为这个声音通常不会错。当我们认识某人的时候，只要知道我们一直有能量就可以。比如说，不要让我们的心智斩断这些直觉，试着发展这些直觉，让自己感受到能量，让自己可以脱离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是事情。只有自己才能选择听信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以下几个诀窍， 一，让自己有意识的思考，暂缓下来，试着在某件事情上尽量不要有意识的去想，让事情的脉络慢慢的变得清楚，这样就能让我们的下意识去反应而获得答案。二，留心来自自己灵魂深处的想法，将它记在笔记本上，有时间的时候再好好想想。三，深夜带来建议，如果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做，睡前写下自己跟这件事情相关的想法，隔天早上在这之间选一个自己觉得最适当的解决方式。四，适度的保持沉静与唤醒意识，可以加强感知，注意生活环境中的一些征兆，想想你为何会注意到这些。五，别忘了发展自己的潜意识，运用这些感觉让自己可以自由的创作。以上就是第三章，香奈儿相信他的直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倾听自己的直觉呢？我个人是蛮相信自己直觉的，因为我的工作有很大的部分是跟创作有关，不管是设计或是写一些文章，或是拍照，或是任何的工作都是需要自己的一些直觉。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人很神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并不是完全跟可以用科学用理性去解释的，但是这个部分也是每个人他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相信直觉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再来听第四章，第四章香奈儿会说谎。香奈儿会说谎下面有一句话是香奈儿说的，他说在我做的所有事情里面都有傲慢，听起来很拽，不过香奈儿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直都拽拽的。那文章是这样子写的，香奈儿不停地说自己的故事，无论是童年、青少年或是他自己的一生，但故事内容都不同。为了让大家忘记他的背景和肮脏不堪的过去，他编造了一个传奇，所以要在一个谎言与假想之下的想象人生中找到香奈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香奈儿的一生都在编织自己的出身，关于他的父亲，他说他是一个神秘的男人，他花的钱比赚的钱多，但是香奈儿却从来没有解释过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不过有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香奈儿对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哥哥永远都是保持沉默。香奈儿说他自己出生于1893年，但他的出生证明令人怀疑，其实跟他说的相差了至少10岁，是为了继续卖弄风情吗？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大家也就不追问了，这又是一个谎言，这次是不小心忘记了吗？香奈儿对自己的交往和情人不做隐藏，但是他会隐瞒他的私生活、他的痛苦和他的回忆，而且除非他愿意，他绝对不会透露一字一句关于他情人的事情。再来一个小标题，这个小标题是香奈儿的阴暗面。香奈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香奈儿和当时德国纳粹驻派法国的军官交往，在这段期间当中，他为了5号香水的分润，进而用当时纳粹掠夺犹太人财产时的雅利安人财产为由，想尽办法从香水的犹太制造商中夺回5号香水的全部利润。他的服装店在1939年9月3日法国宣战的当天就暂停营业，只有康朋街31号的香水店与服饰店维持营业。这段时间香奈儿的生活很混乱，他想着各种投机的方式，并和德国合作成为一名间谍。在战后，香奈儿原本应该被审讯，但是因为没有人对他提告而侥幸地逃过了一劫。美国作家 Hove Hogan 确认香奈儿当时是纳粹德国的情报间谍，在近年来解密的纳粹官方文件中，加宝利亚香奈儿的间谍编号是 F7124，代号是西敏。接下来一个小标题是香奈儿的一天，工作就是香奈儿的生活，这是他找到的唯一忠诚可靠的伙伴。在他的总店里有一个人，他总是在警戒又焦虑的状态下，他是专门为香奈儿服务的。香奈儿的团队8点半上班，而香奈儿会晚几个小时才到，通常是下午1点。他到总店的过程就像迎接一位最高阶的贵族的隆重仪式。当他离开他居住的丽池饭店时，饭店人员会致电康朋总店，让他们准备好迎接香奈儿。 康鹏总店收到讯息后，会有一个铃声告诉大家，香奈儿小姐在路上了。在大门口处要喷上五号香水，这样香奈儿才能穿越她自己的香氛世界进入总店。当她进入总店后，就像一间教室一样，所有的员工马上起立排成一排，像军人一样垂手迎接香奈儿的到来。当她抵达总店楼上的办公室之后，她就会马上开始工作。他从不用木制人台，而是长时间的直接在真人模特上面做立裁，然后他叼着他的香烟，很少坐下来休息，有时候他可以一天站九个小时工作不停，不吃饭也不喝水。他会工作到很晚，然后叫他员工按照他所新做的设计复制，这时候呢，他会一边喝着他的红酒，一边不停地说话。他会拖到很晚才回到他丽池饭店的房间，以避免房间里的无聊和寂寞等着他。这也是他不喜欢周日和所有假期的原因。他一周工作六天，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假期这个字让我发汗。接下来是教练的建议，善意的谎言或隐藏的艺术。什么是隐藏？像香奈儿一样，没有编造一个谎言，而是隐藏他的企图与感受。不管是温柔的拒绝爱慕者，或是为了挑起欲望而制造的神秘感，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从拉罗西福科到拉布鲁耶都对此多有琢磨，都是可以了解如何制造神秘感而非读不可的书。当你参与一段谈话时，点出别人言论中有趣的部分，可以帮助你融入大家的讨论，也就是从他人的身上增加自己的敏感度。这也是观察自己的绝佳时机，在和他人对谈时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理解自己是正面思考还是爱挖苦别人。当你在分析自己的言语时，也观察一下别人的反应，这就可以帮助你改变谈话。这般有深度的意识与思考互动，有助于让自己变成一个说话风趣的人，并且成为一个健谈的人。以上就是第四章，香奈儿会说谎。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作者就讲到了我之前和大家说过了，香奈儿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我比较介意的就是香水的部分，因为当初他为了要拿回这个香水的全部的那个利润，而借用了一些就是德国的关系，然后要抓这个犹太的制造商。那后来这个犹太制造商他就逃到美国去，基本上他是没有被抓去集中营的。那主要原因，虽然香奈儿觉得五号香水非常非常的热卖啊，但是他拿到的利润非常的少，主要的利润都在这个犹太制造商这边，所以他才这么做。那后来呢，解密的文章中说他甚至成为德国的间谍这件事情，那就是后来我们在一些关于香奈儿的纪录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其中最有趣是他的间谍代号是西敏啊，因为他曾经跟西敏公爵有过一段情。这本书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今天一共讲了三章二三四，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听五六七八九，反正这一本书里面总共有十六个章节，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还想要再继续听如何像香奈儿一样反应与思考。